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彼得958城市频道，现在是由登明报告新闻。本地居民加入健康 HU 计划，并且同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之后，将能够获得相等于20元的健康积分。卫生部长黄宜康是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的时候说，人民完成健康咨询之后，将能够通过 Healthy 365手机应用程序获得3000健康积分，大约相等于20元，可以用来兑换即种平价超市或者其他礼券。另外，明年初开始参与健康 HU 计划并且患有多种复杂慢性病的病人，到参加计划的私人全科诊所求诊的时候，可以获得更高的药物津贴。陈福生医院接下来将同拓福园合作展开试验计划，为病人提供及时和无缝对接的磁坏护理。当局将简化拨款程序，给业者能够灵活的为病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。陆路交通管理局计划在2025年底之前，在5个邻里社区推出安行街道试验计划，为居民打造更安全、更具包容性的出行环境。这5个邻里社区是黄茂桥、布吉巴督西、淡宾尼、大巴窑和西海岸。另外，交通部接受会约通勤咨询小组提出的建议，有条件的允许载货脚踏车和三轮车，以及单人三轮车和卧式脚踏车在人行道和公路上行驶。根据当局和内政部以及交警协商之后制定的新标准，这类通勤工具阔度不能够超过 1.3 米，长度不能超过 2.6 米，只能够在道路上行驶。政府将继续帮助受私人住宅房地产税率提高影响的年长人士，但是通过降低退休人士自住私宅的房地产税率，而是其他方式来帮助他们。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在电影《刘三姐》中饰演刘三姐的黄远秋去世，享年80岁。北京日报报道，黄远秋今日凌晨3:16在桂林医院重症监护室，因为抢救得治无效去世。黄远秋1943年1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市，13岁开始表演艺术生涯。1961年他主演的刘三姐公映受到中外观众的热烈赞赏。刘三姐60年代在新加坡上映的时候，連續公演186日，創下演出的最長紀錄。新聞報告完了。